大家好，又到今日呢一個節目啦。咁啊，我隔離呢位咧，好一個好特別嘅嘉賓。咁大家可能未見過佢嘅，但係咧，相信你聽過佢把聲。如果喺幾個月前咧，或者有一段時間啦，我同阿新宇咧做咗一個節目，係關於呢度 LA 入邊啲開槍啊、兒童自殺事件嘅。咁如果你有聽到咧，我哋會嗰時越洋喺訪問咗香港一個博士叫陳博士，同我哋做一個嘉賓嘅。今日咧。唔使聽聲啦，你就見到佢真真正正成個人坐喺位度。咁咧，佢哋由香港嚟嘅一個陳博士。啊，陳博士同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係啦，你今次嚟到 LA 啦，你諗住會留幾耐咧？ 都會。我係留一個月嘅，我就翻去香港啦。 哦，咁你都幾忙。咁啊，不如你同大家介紹一下你嘅啲背景先啦，好唔好啊？ 係。我咧就中學畢業之後咧，我就做咗幾年工作，咁我就因為家庭嘅背景咧，我就自細咧我都會翻教會，咁咧就喺個信仰裏邊咧係認識深啲咧。我工作咗六年之後咧，我就喺香港讀咗神學啊，但係就跟住咧我就一路咧就喺度去，我好想即係了解自己，因為咧自己細個時候咧，可能成長唔係咁開心啊，成日去唔明白點解自己有咁嘅感受啊，同埋咧睇到周圍嘅人咧，又好似同我好唔同，所以咧我細細個咧就係對心理學啊、情緒嗰啲咧係好即係好有興趣。 好有興趣啊！因為我哋上次訪問你啦，因為我哋都即係我自己本身咧，就覺得你係一個心理學嘅臨床醫生嚟嘅，或者一個博士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大家新宇都有提話俾其他觀眾聽，你出咗本書叫《三型人》。咁啊，呢個同你心理學係好有關係嘅， 係 嘛？咁其實你而家出咗呢本書啦，其實你嘅由來係點解會有呢個三型人？因為我起初見到呢本《三型》，我以為人格分裂，我係咪有三個形態喺入邊咧？但係當我睇完本書咧，原來你又唔係講呢樣嘢嘅喎。咁我想睇下呢本書嘅由來，究竟你係點解會有呢本書出嚟嘅咧？ 嗱，我頭先講過咧，就我好好想去了解自己嚇，了解別人。咁咧就係尤其是咧點解佢嘅個性會有啲好內向啊，有啲又好外向啊咁。所以咧喺心理學，關於個性嗰方面嘅研究咧，我係特別有興趣嚇。咁我就係多年咧喺從事精神康復健康工作裏邊，接觸好多嘅唔同嘅人咧，我就發覺咧，原來人嘅個性咧係可以有幾類係好明顯嘅分別嘅。咁呢個三型人咧，即係唔係話早年咧係有一個好流行嘅叫九型人格啦，咁有好多人一睇到我本書個名，以為誤會話，哦，你係咪講九型嘅第三型嘅咁？其實唔係，呢個三型個意思即係話三種唔同嘅型格或者係個性咧，即係簡單嚟講嚇。咁我發覺咧就係原來喺好多人嘅行為嘅表達嘅模式裏邊咧，我發覺咧。咦，似乎有三種唔同嘅型格係好突出嘅。基本上咧就係每一個人咧都係有一種嘅型格係主要係屬於佢嘅。咁咧我就所以咧就我覺得咧係無論我係應用喺唔同種族啊、年紀嘅人啊、性別嘅人咧，我發覺都好奇妙啊，即係都好啱啊。咁我就將我啲心得咧就寫咗落嚟。 啊，陳博士啊，我哋知道我成日叫你陳博士啦，咁你嘅一個博士人才啦。其實大家都好想了解一下，其實你嘅背景啊，你係邊度讀書出身啊？咁樣點解會有咁犀利一個研究個學術咁樣？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你嘅少少關於你嘅背景咧？ 咁我喺英國咧就係讀心理學理學士啦。咁我讀完之後咧，我就過咗嚟美國啊。咁喺美國嘅時候咧，我就喺精神病康復嗰度做咗成十年。咁一路做嘅時候， 喺華人嘅區， 喺華人嘅社區嚇。 聖基廟 嚇。咁咧就一路做嘅時候咧，我都係對人嘅個性行為好有興趣咧。跟住咧，我就自己咧就去讀NLP 嚇，即係中文咧就係大腦 語言程序學 啊，好深奧嘅。 同埋咧喺入邊裏邊咧就包括催眠治療嗰方面。 啲催眠治療、啊、 催眠治療。咁我呢個博士學位咧就係、是、屬於呢一方面嘅、啊、比較係專一啲嘅啊。 即係會唔會無啦啦講可以催眠咗我，然後？ 咁就唔會嘅， 唔係嗰啲嚟嘅，即係唔係好似阿黎明嗰啲咁樣突然間 TikTok 咁樣就瞓著咗嘅啫。 會唔會好似近期阿張家輝嗰套催眠裁決咁樣咧？又用催眠去催眠個陪審團去影響個裁決咧？ 催眠咧，好多人誤解，唔係好清楚係乜嘢嚇，有好多係好戲劇性嘅。但如果你真係了解清楚嘅時候，哦，原來係咁嘅嚇。 哦，即係唔係張家輝，唔係黎明嗰啲嚟嘅。 有時比較戲劇化，或者有啲誇張。 呢啲專業嘅可能都唔同你講太多，費事一陣催眠咗我哋兩個就唔好啦嚇。咁我哋言歸翻你呢本書啦。哇，我哋知道你個背景，同埋我想知道三型人裏面有啲咩實質嘅人係你會係有個係咁嘅人咧？因為我知道你有視覺、聽覺、感覺。即係睇聽啦，同感覺啦。咁感覺點樣感覺到有個人喺度？咁聽點聽到個人格咧？視覺我哋都從字面都估到啦，都望到啲人可能係眼見嘅嘢，有種性格啦。但係你聽同感覺好抽象嘅喎。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話俾我聽？究竟視覺型嘅人係類似邊啲人啊？咁樣可唔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咧？係咁樣。 係啦，啊，咁呢個三型就係視覺、聽覺同埋感覺啊。咁視覺嘅意思即係話咧，呢一類嘅人咧，以佢嘅眼睛咧為去接觸呢個世界啊，去反應嘅一個主要嘅器官嚟嘅啊。咁咧佢視覺，譬如佢個用隻眼去睇啲事物咧，係觀察入嚟。譬如咧，你有冇認識一啲人或者聽啲朋友話啊，即係翻到屋企咧哇！點解呢個牆角有嚿塵？你仲未掃清楚啊？即係仲未整乾淨啊！ 好熟啲説話， 你有冇聽到話？喂，煮完餸咧，個太太話：喂，呢樽豉油唔係擺呢度㗎，應該係擺翻喺嗰度㗎。你知唔知？你記唔記得你喺邊度攞嚟啊？咁啊，嗱，視覺型嘅人咧就係咧好觀察入微，好留意到嘅。嗱，譬如有啲例子咧，有啲先生啊，朝頭早翻工啊，著衫打呔就。咁我太太話：，你唔好吹住，喂，你條呔嘅顏色咧，同嘅恤衫好似唔好襯喎，快啲換過去。啊，有冇聽過呢啲例子啊？ 都幾多下㗎， 係咯係咯。咁所以視覺型咧喺個眼睛嗰、那個記憶嗰、那個畫像咧係非常之強嘅。 非常咁有啲咩職業嘅人會係視覺型 啊？譬如如果佢睇嘢好觀察入微，咁佢模仿力咪好好咯。咁有啲做演員咧係非常之好啦。佢做演員係如果你話你做一套戲劇揾一拍戲咧，揾個視覺型人咧，哇，佢做得非常之好嚇。 OK 啊，咁即係所以佢哋做演員或者係嗰啲設計咧，畫畫啊， 設計師啊，嗰啲都係 設計師啊，啲創意嗰啲啊。通常佢哋好多呢一類嘅性格人咧，喺呢方面工作。 咁聽覺型又點樣啦？視覺你都感覺到啦，都叫睇啊。咁聽你聽到啲嘢，咁又點樣有個人出嚟咧？ 聽咧就好特別啊！聽嘅人咧，咁即係話顧名思義，即係個耳仔係非常靈敏嘅， 即係個聾都入得噶啦。 唔係，即係但係都唔係嗱。你兩邊嘅耳仔咧，你發覺咧？聽覺型嘅人咧，佢同你講嘢咧，佢唔需要用個眼神嚟同你接觸嘅，佢係喺度聽去分析嘅。嗱，我哋兩邊咧，佢嘅眼珠咧，好似係向左向右咁樣嘅，即係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新聞訪問嗰啲議員啊，訪問啲咩人都好啦。如果聽覺型嘅人咧，佢哋思考啊，佢答你問題嘅時候咧，佢兩邊咧喺度咁樣 左搖右搖，碌嚟碌去嘅， 即係喺度思考。咁好明顯咧，聽覺型嘅人咧係著重係理性分析 啊，即係政治界嘅人通常都係呢啲人㗎啦。 好多領袖啊，公司啲總裁領袖咧係多數係聽覺型嘅人，因為佢哋理性分析啊，好有systematic 即係系統嘅去計劃啲嘢咧。咁佢哋咧，所以好多時喺公司啊，多數係做高位做領袖啊， 好似我哋嘅特首好多好多屆特首都係呢一個聽過言嘅人， 就唔係我哋嘅特首。 簡 單嚟講，咁香港嘅特首， 你睇到係好 unique 嘅，係好獨特嘅，佢完全唔感性嘅，完全同感情係好完全一個分。 即係全部好理性嘅。 是主要為止啊。 即係都講大話，都好理性咁講大話嘅都。 呢個唔知道，但係我諗佢通常咧，佢哋都會唔會話隨便 亂講嘢嘅嚇， 講大話，因為佢哋係好有邏輯，佢覺得佢講嘢係好合理嘅，佢唔需要用啲咩嘢嚟到隱藏啊、逃避啊嚇。 咁好啦，聽覺咁感覺點啊？每人搣下你啊，或者你掂下嘢嘅感覺型，咁呢個仲抽象過聽覺，咁究竟係咩嘢嚟咧？又係 嗱，感覺型嘅人咧，你會睇到好多，尤其是咧，如果你中意唱歌睇戲嗰啲咧，喺娛樂界嘅人咧，非常多係感覺型嘅，因為感覺型咧，佢好似身體個細胞咧，每一個細胞都係充滿感覺嘅，所以咧，佢對外界嘅事物咧。對人的感情是很敏感 的。敏感的。OK。好啦，咁嗱，今次呢我哋呢就有幸請到陳博士過嚟 LA 同我哋做呢一輯嘅節目啦。咁今集嘅節目呢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咁下一輯裏面呢佢會逐樣咁去分析呢個視覺型、聽覺型同埋感覺型嘅人係咩。咁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我哋嘅節目啊。好，我哋下次再見。 好，大家好啊！今日睇我哋嘅排头咧，今日就我哋今日讲呢个天下波经啦。咁啊，好开心，因为除咗有 Vincent 同我之外咧，今日有Solomon 喺度。Solomon 好耐冇蒲头啦 ，say hi 先啦。 系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有 Solomon 喺度咧，我心定啲啊！屌你，真系咧，因为咧 Solomon 咧，佢系湖人嘅 fans， 同我一样， 系嘛？ 如果佢冇嚟咧，即系我变咗系 minority 啊，成日俾人恰啊，因为呢度系好 Q 多呢个快艇嘅 fans 噶嘛，系咪先？啊，咁啊有 Solomon 喺度啊 ，Solomon 可以讲多啲啊，尤其是湖人呢边系嘛呢个方面吓。咁啊，你觉得湖人最近同埋今季咧，你觉得佢点啊？ 今季咧，我觉得湖人咧有好大嘅进步啦。咁首先就系喺佢哋嘅防守方面啦。咁其实今年我谂湖人嘅进步咧，主要系 AD 啦， 系咯， 同埋 Howard。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亮点，就系咧大家都觉得佢系冇希望嘅 NBA。咁但系今年里边咧，佢打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同埋咧系一啲都唔介意咧系做后备啊，同埋咧每次喺度咧，佢睇佢防守好积极，即系非常之咧。我今年湖人嘅成功咧，我觉得。Howard 同埋 AD 係好重要嘅。 Howard AD 咁其實我覺得都有俾翻少少 credit 俾個Rob Belinky 就係嗰個 GM 啦。 係啊，佢所以升個職啦。 佢係升職啦啊！咁除咗頭先你講嗰兩個球員之外咧，有幾個球員打好啦。我係好 surprise 啊 ！Avery Bradley 打得好好啦 ，KCP 打得好啦。 KCP 季初又就食大市啊，但係季初之後開始咧就打得幾好啦。但係 KCP 就係佢本身咧有少少唔公平嘅，因為咧。KCP 本身咧，佢係 small forward， 所以一落到場咧，佢通常咧就會防守一啲另外一隊咧主要嘅球員，即係如果落到場就 mark 呢個Kawhi Leonard 嘅。但係有時 KCP 咧嗰個進攻佢防守嗰邊掂嘅，但係進攻嗰方面咧，有時我覺得係佢嗰個 shot selection 會有啲疑問啦。但係最近呢十零場都打得好啊，同埋嗰場波有20分啊， 20分 係啊，係啦係啦。跟住你仲有 Nick 仲講咩咧？ 我覺得 Lakers 今年應該都即係，其實如果奪冠咧，機會咧就唯一係可以阻到佢咧，就係 Clippers 啦，或者係呢個 Milwaukee 係啦，其他唔係對手噶啦。 講翻咧，Vincent， 你知唔知道咧？講翻今季咧，湖人隊咧係領先全 NBA 咧，嗰個 field goal percentage 佢領先第一嘅。48.几%啊！好犀利啊！ 咁準咩有？ 係啊，好準啊！ 咁邊個第二啊？ 第二咧就係我話俾你聽啦。第二咧就 Milwaukee， 你嗰队Keeper 咧就排十二度啦， 差唔多 十二度啦，系啊，十二度啦，所以 Kawhi 唔准啊 ，Kawhi 唔准啊 ，Kawhi 个平均个 field goal 跌咗大概3个点啊，平均系49，呢得46咋，好似 系，咁呢、這个讲翻啲数字嚟讲咧，如果你讲得分嚟讲咧，sorry 呢度咧睇翻先啊。讲翻呢个得分嚟讲咧，湖人队咧 point per game 咧系排前六名啊，前六名啊， 第一边个？ 第一 Milwaukee， 第四咧就系 Keeper， 系啦，呢个你睇到啦，好清楚啦。 第五是 Lakers。 第五是 Washington 啊，第五 Washington 啊 ，point per game 啊， 系 啊 ，Washington 系领先Lakers 0.3%。咁第一就是 Milwaukee， 咁啊睇到咧 Milwaukee 佢嗰个得分咧系平均119.5分啊，咁好犀利喎。佢同埋佢嗰个 point per game 同埋 point allow 咧嗰个正负数啊。佢係正12.6啊， 即係等於兩年前嘅 Golden State 咁咯，都係 Golden State 可能多啲啦。咁但係 Milwaukee 真係佢正12.6，就話意思係每場輸人哋12.6分啊。 嗯， 呢、這個好重要啊。相反嚟講，我就見到咧 ，Portland 咧就最差啦。Portland 咧 係負啊。 Portland 咧今年咧就比較咧，大家有啲意外啦。係 啊， 負2.4。 今年 Portland 都食咗屎啊。 係啊，負2.4。咁啊，一間我哋可以 go over 少少嗰個而家最近嗰個 standing 啦，東西岸。 嗯。 咁啊。Portland 是負 2.4， 佢得分呢總得分平均每一場呢是少過佢 allow 嘅，係失分嘅。咁呢樣嘢一間我哋可以再講啦。咁但係講返 Lakers 啦，同埋我覺得今場咪真係湖人都好犀利，佢真係由頭 No.1 到 No.12， 就算 Alex Caruso 就幾個後備球員呢，佢都可以補到其他球員，就算有啲球員傷咗嘅話。啊！最我覺得最 surprise 頭先講就係 A.V. Buddy 打得好啦 ，K.C.P. 啦 ，Rondo 有一場好似入咗20分定12個籃板喎、啊，有一場啊， 有一場對 O.K.C. 啊， 係 冇 A.D. 冇 Green 同埋冇 LeBron James， 係 所以咧嗰場打 其實我得啦， 嗰場係 signature 啦，啊， 係啊， 嗰場 帶住成班係啦， 淨係得 Kuzma 帶住班，佢都贏 K.C.， 其實我覺得最緊要Dwight Howard 都幫咗好多啊， 係， 因為 Dwight Howard 咧佢諗通咗，我覺得佢。佢之前咧成日要攞波，成日都要去得分。 主力嘅球員， 但係佢一知道自己，屌你都唔嚟路嚟嘅。你一個 supporter， 你一個 role player， 你就唔好扮主將啦，係咪先？佢依家淨係搶籃板， 執 block shot，block shot， 幾犀利？阿里空 咁解犀利。 所以咧嗱，你睇下有三個 center 湖人隊，四個 center 其實計埋 LeBron 嘅話， 如果 Cousins 復出就更加犀利。 你講開JaVale McGee Dwight Howard 同埋呢個仲有邊個 AD 三個咧，佢平均每場個 box shot 咧，起碼有五個 box shot。 佢 box shot 係全個 leader 一㗎，係 佢個係長城嚟嘅， 係啊， 係長城嚟嘅。但係呢個一定唔係中國長城啊，呢個係 Donald Trump 起嘅長城。啊，唔好意思，又講政治。 今年 Lakers 嗰個防守做得好好啦，同上年比差好遠。 係啊，佢防守好啦，係啦，咁啊。你讲翻啦，都睇下先啊。佢今季嗰个防守咧，湖人队 point per game allow 睇下先啊。应该我觉得湖人队又唔系排到好高啊， 都唔低啊。呢度啊嘛，第一 啊，唔系呢个 point per game 话咧，睇翻啦，睇翻哦。湖人队 point per game 系 第五啊。 佢嗰个总point allow 同埋 point 入咗几多分咧？是正8.5分。 邊隊波 Devin 最好啊 ？Pon Alau。 Orlando 咯。 Orlando。 頭五名是 Orlando、Philadelphia、Denver、波士頓同埋 Lika。 嗯。 相反睇翻 Keeper 啦 ，Keeper 係中游排第十幾啊。 嗯。 咁啊，除咗湖人隊打得好之外啦，其實今季其實東西岸咧都好多弱雞隊嘅話事話，我覺得好多球隊俾大家意料。之中以為佢打得好嘅 ，Golden State 咪衰撚曬啦 ！Golden State 屌！ 咁你講翻今日1月19日啦，講翻個排名先啦。湖人就排第一， 好似八成啊 ，over 個 win percentage 34.8， 係81。 Denver 就係排第二，第三就係 Keeper， 第四係 Utah， 第五就係 Dallas， 第六就係 Houston， 第七就係 OKC， 同埋第八。就是 Memphis 就 Memphis 殺上嚟 ，Memphis 好似食咗偉哥咁樣扯曬上嚟，咁樣殺上嚟啦。咁啊，第 有個最佳新秀啊嘛，今年 係啊，做 Moran 咁，但係講埋第九，其實第 Ja Moran 啊， 係啊，但係第九、第十二都好重要嘅，因為佢場數出 都有得爭。但係我竟然睇好咧，就係而家呢個 New Orleans 喎、 嗯， 我覺得佢哋會有機會咧偷到雞。 咁啊，講翻 嘅真係打得幾好， 索恩復出啦， 係啊。 咁啊，講翻第九就係 Phoenix。第十就係 San Antonio， 第十一就係 Portland， 第十二就係 New Orleans， 其他後面嗰啲球隊應該冇乜機會。 係啊， 因為 New Orleans 咧有啊邊個 Sion Williams 出翻嚟， 犀利啊！ 佢可能 make a difference， 同埋今年 Brandon Ingram 打得好嘛，今年 Ingram 但係佢有25分 每場平均入到25分啊嘛， 好啦勁。 同埋佢嗰個 shooting percentage 都好高，咪一間我再拆出嚟。頭先我只有 check 呢個46， 係啊，佢嗰個 field goal 位好啊，應該今年會有機會打 All Star game。 係應該有， 佢又諗通咗。 我覺得可能上年佢因為個教練或者 Luke Walton 唔知點用佢啦。 咪覺得佢要俾顏色你睇，你班撚樣唔要我，好嘅，打好俾你睇。 係啊係啊，佢今年可能有即係好大機會，可以有機會入個 All Star game。佢頭先都講啦。第九至十二都有機會爭第八名啊，所以係有得 咁你睇好邊隊咧？最後攞最後第八嗰個席位。 第八嘅話咧，我覺得係 Portland。 你覺得 Portland？ 我就認為 New Orleans 可以。 我覺得 Portland， 因為爛船都有三分釘，即係 我覺得係成功呢個。 O、okay, K， 因為 大家唔同， 大家唔同， 佢唔會破處嘅，因為 Pop 佢未試過未入過季後賽啊嘛，差唔多。 但係佢老鼠喎。 不過今季問問題喎，佢啫。 但係佢係老鼠喎，大佬咩 difference？ Anyway， 咁你我覺得 Portland 因為始終你都係有幾個有翻 Carmelo， 頭先間我或者下一次可以講一講 Carmelo、嗯。其實我覺得想再做一集就係講話咧 ，Carmelo Anthony、Dwight Howard。有幾個今季有幾個球員咧、啊，有少少含於翻山咁樣。 佢兩個都同一時間諗通咗， 係、 因為兩個都閪狗嚟嘅。阿Carmelo 咧就本身咧都係一個混混過過嘅人，淨係睇自己嘅分數嘅，淨係即係攞自己嗰啲籃板啊、助攻啊，射夠廿五分收工。 係 哇，今年交波佢 係 佢 今年嘅貢獻比較大啲， 好多 clutch play 啊，好勁啊。 嗯，咁頭先我講，我之後做一集就係講 Carmelo Anthony。Dwight Howard， 跟住用一個做反面嘅意思就講話可以講講 Jeremy Lin 啦 ，Jeremy 呢條粉腸啦，跟住即係講有啲球員 打得好啫，喺 CBA 都 喺北京嗰邊 即係有少少起跌可以講一講啦，呢幾個球員啦，咁或者我哋玩一集再講啦。咁啊講翻呢個排名，頭先我就話 Portland， 你話咩啊？ 我話 New Orleans， 你話 New Orleans， 我San Antonio， 係啦，呢隊即 係咁啊，邊隊會跌出嚟咧？而家排名头八位，你觉得边个有 冇 啦？ 冇啦， 冇啊， 冇啊。OKC 其实季初嗰阵时，我觉得佢入唔到季后赛，就真系有少少跌眼镜啊。咁啊，其实讲 OKC 咧，我觉得有一场波咧，我要讲一讲嘅。咁咧 ，OKC 咧有一场波对 Minnesota 系讲 Chris Paul，Chris Paul 今季打得好啊，有机会入 All Star。OKC 有一场咧对 Minnesota， 咁咧 Chris Paul 呢条友咧好捻精嘅。因为佢本身系球员工会主席嚟嘅，条捻样。 佢都系 efficiency player， 都系啲波咧，都系打到好稳阵 嘅。咁啊，跟住就话啦，有一场波咧，对佢对 Minnesota 嘅时候咧 ，Minnesota 有一个球员叫 Jordan Bell， 咁佢有叫球衣咧就冇摄入去，因为你通常你一未上场之前咧，未插球场之后，你球衣一定要摄入去嘅。咁啊 ，Chris Paul 又知道呢个球例咧，就话咧啲球员咧啲衫冇摄入去踩入场嘅时候咧。球證應該係 violation 個 technical foul 嚟嘅， 係嘛？ 係啊，跟住 Chris Paul 捉到佢呢樣嘢啊 ，Chris Paul 捉到佢呢樣嘢咧，就同球證講：，哇！呢條撚音冇事翻曬翻落去、啊，球證即刻俾個 technical foul 佢，因為 delay of the game， 唔係因為佢 delay of the game first，delay、因為嗰個係 second delay of game， 所以變咗一個 technical，、無端端幫自己球隊攞翻一個罰球翻嚟。 哇！ 佢呢樣嘢咧，因為咧。本身球證都唔知呢樣嘢，球證有時都唔撚吹嘅。但係咧，佢咁同球證講啊，球證冇辦法唔吹啊，就整多個 technical foul 俾佢。 我想問問嗰、那個爛鬼 metal world piece 有冇俾人吹嗰樣嘢？佢成日唔接衫嘅喎。 冇啦，冇啦，唔係，因為球證有時可能都睇唔到啦。球證好多都 miss call 啦，立班有場波直頭 traveling 啦，直頭都睇唔到啦。 佢 就 係投咗十七六。 球證有好撚波啊！球證都唔撚吹啦，你估球證會吹呢樣嘢咩？球證梗係唔撚吹啦，係嘛，大佬？咁跟住嗱呢個世界有樣嘢叫 karma 嘅就係、是、跟住隔咗兩日之後呢 OKC 對 Portland Chris Paul 呢、就入場同埋另外一個隊友好似又係自己呢佢唔係冇攝衫今次佢入場嗰時呢唔記得除嗰個 warm up 啊唔記得除個 jacket 啊俾球先捉撚返佢 兩分 係啊俾返你高分所以佢又呢個世界好奇怪啊！可能因為之前 Chris Paul 提醒過啲球證，跟住啲球證話：，屌呢條友咁撚多口嘅，做埋我飯嘅，跟住就即刻第二場即係執佢咯。 領隊隊長 係啦，咁但係講翻 Chris Paul 今年佢真係打得好喎、啊。佢其中一個仲有就係話 Chris Paul 今年未傷過， 系喎、 哦、，OKC 打咗四十三场，佢四十三场 Chris Paul 成日扭咗个 hamstring， 系啊系啊，咁啊同埋你睇翻 Chris Paul 佢今年咧个 shooting 咧系四十八。36.6 90.1% 好乸劲喎，48% field goal 啊， 系啊 ，carry high 嚟喎应该， 系啊，36同埋91喎， 三十六都 carry high 嚟噶， 36.6啊，即系差唔多三十七噶啦， 即系三分啊嘛， 系啊， 91% 就正路啦，都系九啊， 系啊，所以同埋， 因为知点解，因为阿 SGA 帮佢好多啊，哦，两个框架， 所以 Alexander 两个框架啦， 所以 Alexander 今年系领先 OKC 得分嘅，佢系领先嘅。 好撚勁啊！佢真係 good trade 呢個嗱 win win 啦 ，Clipper 就攞咗啊 Paul George 嘅攞咗 SGA。 咁啊，咁嚟講翻 Clipper 啦，喂，咁啊 ，Vincent 你點睇 Clipper 咧？而家 Clipper 最衰就係個 low management 啦，阿 Kawhi 就成日都唔打，佢啲波飛都唔好賣，屌啦！升上個禮拜最平嗰張飛$1啊，我真係燒撚咗嘅，真係我唔撚賣$1。 好 惨，一蚊卖咗乜啫？屌，系咪先$1系咪？ 喂，真系，哇！你真系唔知佢边场打嘅，你真系边个开边饭嘅，大佬。 系啊，真系，不过佢又真系话咗俾你知，真系伤个脚。佢有一场啦，佢带两个好似啲仪器喺度咧，话俾你知有只脚嗰个膝头哥好似唔系好精神啊，膝头哥系咪啊？但系呢个 low management 影响到啲飞卖得差咯，同埋你都唔知边场出边场唔出。有次同啲 friend 去到，睇佢歪女度，屌咁样坐喺 bench 度着西装。 唔系，我同你做一集咧，就系讲话啦。而家 NBA 就话咧，嗰个球员打唔打可以一个钟头之前开始先至决定啊嘛。 咁啊唔得啦， 咁啊扑街喎！ 你嗰啲点 买咗飞嗰啲人佢有交代啊嘛。 同埋你最近 Paul George， 你最近呢五场都唔出，冇出，系 佢伤咩 啊 ？Hamstring 啊，只脚 hamstring 下边嗰度伤咗啊。最近呢五场都唔出，唔知我呢两场出唔出到啊？ 出唔到。 出唔到啊 ！Paul George 冇打好耐啦，依家净系得阿 Kawhi 打，所以寻日都赢得好辛苦啫，赢三分啫嘛， 赢两三分啫嘛，系啦，同埋Doc Rivers 都讲啦，佢哋波仲未磨合到啊嘛， 未磨合到啊， 但系最大问题就话而家打季中咯，冚家铲，你仲未磨合到，你就得翻两三个月，得两个月俾你磨合啫喎。 但我点睇啦 ？Kawhi 条友仔都好蛊惑嘅，学晒阿 Pop 嗰啲衰嘢啊，可能 regular 之前咧就慢慢玩下。差唔多 ，All Star 之後就贏俾你睇噶啦，甚至都唔贏，夠入 Playoff 就可以殺你噶啦。 唔係，但係你就而家你睇翻上年啦 ，Kawhi 打呢個 Toronto 六十場啫嘛， 亦都係打六十場，係啊。但係咧 ，Toronto 冇咗 Kawhi 上場打，都係贏17場輸5場啫。但係而家 OK 8 級 Keeper 冇 Kawhi 嘅話，輸多過幾有成7場起碼7-8場 啊，輸多過贏啊， 係啊， 因為咧 Kawhi 真係得分人物，成隊波咧講真啦 ，Monto Harris 佢係叻好勁，但係都唔係正選嘅材料。 唔係你，我記得有一場波咧 ，Kawhi 同 Paul George 第一個有出嘅，但係咧 ，Lou Williams 有出 ，Montrezl Harrell 又有出，三個打得好兩都20几分， 係啊， 都輸嗰場邊場波輸啊？記得都輸啊嗰場波。都输啊！但系咧，佢啲 supporting 全部系零鸡蛋爆尾，嗰啲 supporting 球员咧就同呢个湖人队天与地比啦，系嘛？ 系啊，佢其实今年个 bench 咧，我对好大期望噶。像 Michael Green 啊 ，Lou Williams 就正路啦。 系 成个 bench 得 Lou Williams 同埋 Montrezl Harrell 打得好啫嘛。 系啊， 其他全部都狗閪嚟嘅。 系 是但一个唔掂就 像 Michael Green 系啊 失踪。嗰个咩 Robinson 啦 ，Jerome Robinson 由朝失到黑，唉，总之嗰我哋 band 咗见到真系好憎佢哋，好唔开心嘅。 呢个喺 Keeper 咧喺全联盟之中咧射三分咧系排第15嘅啫，即系唔系特别标清。 系啊， 所以我睇翻湖人咧系排第一二三四，但排第10度咯。所以你嗰、那个睇下 feel 高先，如果 feel 高嘅话咧 ，feel 高嘅话咧。feel 高嘅话咧，就睇翻 keeper 咧，阿 Bill 都 OK，keeper 都 OK， 第一 好聪明啊， 系啊，头先都讲啲球队啊 ，keeper 第一啊， 系啊 ，Lakers 第一 ，Lakers 系啊，排第一啊，48.6啊嘛，咁啊，12啊 ，keeper 排第12啊 ，feel 高嘅 ，percentage 系啦，你想讲咩啊 ，Vincent？ 我想讲就系希望佢可以make 啲 trade 啦，因为我觉得 keeper 争一个得分咯， 我觉得系佢咧用嗰個 trade 咧攞翻 Paul George 翻嚟咧，其實有少少傷到 Keeper 自己嘅，因為佢吹走幾個球員咧都幾好用嘅。 係啊 ，Paul George 如果佢一傷咗嘅話，成隊波變咗廢柴啊！ 唔係，即係 Paul George 本身喺 OKC 過嚟嗰時候都係傷啊嘛，佢未完全好翻曬啊嘛。 如果有 Paul George 喺度咧，就勝算好大；冇嘅話咧，真係好慘。唔 係最慘就係話你隊波要磨合啊嘛，咁你磨合你都要成隊波有Kawhi 又喺度。Paul George 喺度，其他球員冇傷，你先係磨合到夾到嘛。但係最緊要嘢就係 Kawhi 同埋 Paul George 咧打都打相同嘅位置啊嘛。你一定要磨合噶嘛，大家。 我覺得佢冇乜士氣啊，對波咧個 team spirit 咧好似咧差咗啲。但反而 Lakers， 我覺得佢哋而家打 啊有 感受到嗰種 team spirit 咧， 係 即係大家咧睇嗰啲佢哋啲後備席咧，全部咧邊一個唔得，射得唔好，手感唔好，呢個上。佢有好多射手， 同埋边个喺度爆篮啊？ 系啦， 好啦，成队起身啊，拍手 啊，睇得到好开心嘅， 系啊， 即系譬如 Queen Cook 最近呢几场系打几好，咁所以变咗其实咧，佢哋嗰班后备席咧，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系， 所以点解 Lakers 今年都几强？ 系啊，咁啊，佢嗰个其实 team spirit 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你讲 翻，喂 ，Patrick Beverly 都几劲，佢 hustle，Patrick Beverly 佢平均有一场六个 rebound 有九分， 但系 hustle， 但系有时佢嗰个得分唔得，分 靠佢一个咯， 得即系佢嗰个 Patrick Beverly 系做啲 special assignment 嘅嘢，做啲 special assignment 啦，搞人啦， 佢仲系做 special assignment 嗰样嘢啊嘛，系啊，但系你叫佢做得分啊、主力啊，得唔得啊？或者佢系抢篮板啊，或者防守加特登加啲最难啃嘅球员啊， 搞立波咪搞到佢咯，得佢搞到佢噶， 系啊，咁啊，想睇翻讲翻呢个排名啦，季中啦，睇崩王啊，崩王都系 Milwaukee 一枝独秀啦，赢三十八场输六场。 迈阿密都打几好嘅，最近频频输。 但系Jimmy Butler 打得好。 嗯， 好稳定啊 Jimmy Butler。 跟住就第三 Toronto， 第四波士顿，第五 Indiana 呢个Oladipo 今个月出翻啦。跟住咧第六就系 Philadelphia 比较失望啲啦。 好失望， 好差。 第七就 Orlando， 第八就 Brooklyn 就因为最近Kyrie Irving 伤啊嘛。 Kyrie 又 talk shit 咯。 系啊。咁跟住第九、第十、第十一都唔撚實睇噶啦，同埋 嗰啲唔啱， 同埋 Detroit 最近呢、這個睇到呢、這個Bay Griffin 好似話又要傷患做 season ending surgery 喎，真係真係我諗 trading deadline 都要吹走佢喎，大佬。 Bay Griffin 呢條友仔真係實 joke， 真係係Wookie 兩年 Wookie 咧頭兩年打得好，之後全部都失蹤曬。 唔係 Wookie 頭兩年佢輸傷又冇打嘅，正式嚟講係第二年啊。 係第二年。独楼嚟 嘅，咁啊问下你啦。咁而家 trade deadline， 你觉得咧 Lakers 需要补强边啲人咧 ？Small forward 咯。 你譬如话 Derrick Rose 去 Lakers 做冇咧 ？Derrick 唔好啦。我哋需要一个 Jimmy Butler 做就好啦。 哇，唔知边个玩具？ 冇钱啊，大佬。 冇钱啊。 唔系要啲防守强嘅 small forward 咯，我觉得。同埋后卫嗰边就掂噶啦，好掂啊真系， 后卫掂啊， 后卫啲嗰个我佢几中意 trade 嗰个 Troy Daniel 喺 Phoenix 嗰个 Troy Daniel， 佢都唔系上场好多啦，但系三分又掂咯，咁啊，所以我就系中意 small forward 啦，或者少一个后生少少嘅center 啦，因为你我惊 Dwight 同埋JaVale McGee 会伤啊嘛 ，McGee 打半场噶咋，佢哮喘啊， 系咯，咁啊，你觉得 keep 跑嗰边如果 trade deadline 嗰时会应该会咩人翻嚟咧？ 我都换一个 shooter， 佢都系大镬啊！ 换咗 shooter 啦，佢都冇屌你咩？所来所去得 Kawhi、Paul George、Lou Williams 冇啦，第四个数唔到啦。佢要争一个 shooter 啊！屌，如果佢两个伤咗就玩啦。 系啊，伤咗两个就 佢哋 一定输 嘅啫。系啊，同埋你嗰啲后备都系好 卵差。Laundry Summit 咧，佢都系可造之材，但系暂时都未系。 但 Laundry Summit 今年都伤咗好多场喎。 系啊，屌又好卵， 成队都嗨嘢喎，成队都系伤兵喎。 屌，我唔知换乜嘢人好 ，Shooter 边你又换边个好啦 ？Derrick Rose 就屌 ，Derrick Rose 打得好喎、啊，今季 系 Derrick 打得好，但系 有二十分喎、 啊。有即系有啲，如果我想讲嘅就话，有啲球队想 trade 嗰啲人咧，即系佢要决定咯。有啲球队可能就嚟入季后赛知道啦，但系同一时间佢知道嗰个球员。佢今季就完咗 contract 噶啦，咁你系咪想佢嚟帮你打季后赛，定系想吹走佢咧？因为佢可能下一季唔打呢个球队啦嘛。咁你所以你 make a decision 咯。所以有时球队都会吹走佢，同埋有啲球员系 big contract 噶嘛。譬如好似 OKC 咁 ，Steve Adams 佢合作好坚噶嘛，佢成2000几万一年噶嘛。咁你 Steve Adams 两千几嘢噶？ 系啊， 哇，咁乸贵噶？ 系啊，潜水盒多水啊嘛，潜水盒多水。 咁佢稳阵嘅。 咁但係咁佢咁仲有Chris Paul 嘅 contract 啊嘛，仲未完，好似下年都係啊嘛。 Chris Paul， 唉，呢兩條友仔成五差嘅嘢，我加埋啊， 係啊， 頂落啊，真係。 係啊。系啊，成五千几，成五千几万啊， 好乸多钱啊！ 系嗰个 salary cap 嘅超过50% 咯 ，half payroll 咯 ，half payroll 咯， 即系 do 咩咁贵嘅？ 系啊，喂，阿张伟睇 Houston 都唔弱噶喎，大佬，你有呢个 Russell Westbrook 同埋呢个 James Harden 两个都系眼嘢嚟嘅，都系死喎。 两个好睇先 啦， 起码 系啊，咁啊，所以我觉得 trading deadline keeper 嚟讲咧，都系要攞翻啲，佢都要个 point 格。要一個 point guard， 或者 shooter 咯 ，OK， 咁啊，你睇翻 trading deadline， 咁我哋可以再 trading deadline 之前再講一集噶嘛？ 好啊，下一集再講。 即係佢講有啲 potential 嗰啲高危嘅球員俾人 trade 嘅，嚇、嗯，咁啊，頭先都講少少啦。咁啊，最後就想講翻咧 ，LeBron 咧，佢而家咧仲差80分咧， 就超越 Kobe Bryant 啊， 係啦， 過咗盾咯喎。 吓、啊、 过咗盾啦， 过咗啦。 勒班而家系33,563分 ，Kobe 系33,643分，就应该呢几场，因为呢几场咧就应该会过呢个 Kobe 噶啦。 过硬啦， 系啦，因为睇翻你睇翻呢个，好快睇翻睇湖人队嘅 schedule 啦，喺最后讲啦，睇翻，跟住你可以讲下 keeper schedule 啦，最后睇下湖人队最近咧就因为。哦、就好似每年咁有嗰个 Grammy 嘅 trip 啦、啊，几场都系连续五场作客，咁啊，琴日啱啱赢 Houston 啦、 啊，下场对咩？ 听日对呢个 Martin Luther King 嘅 Day 就对波士顿啊，喺、okay. 呢个 National TV 啊，跟住就对 New York、Brooklyn、Philadelphia， 跟住28号又对翻 Clipper， 哇，好睇啊， 系啊， 正， 跟住星期五又对翻 Portland 啊，主场 Portland 都唔系易事食噶。所以我覺得季初嗰時咧，湖人隊嗰個 schedule 咧係比較弱咗少少嘅。咁啊，而家到呢季中咧，就開始嚟到堅嘢啦，即係對啲所謂實力高啲球員啊。咁啊，睇翻 Keeper schedule 點啊 ？Keeper 啱打完啊 ，Pelican 啦，星期二三就對 Dallas 同埋 Atlanta， 應該都嚼硬噶啦。係 Dallas 可能有少少 hiccups。Miami 硬仗嚟啊 ，Miami 今日打得好啊。 係。 Orlando 啊，應該嚼硬噶啦。Orlando 喺 Clipper 好似未贏過。 哦， 對上嗰廿場都未贏過。 因為佢 Clipper 啱啱最近贏咗 Orlando 啊嘛。啊 ，Orlando 因為 back to back 對呢個 Lakers 同埋 Clipper 啊嘛。 係啦，俾人偷個雞啦，贏咗啊 Lakers 先。 係。 然之後對 Lakers 有排好睇啦。其實都係，其實我成日都話啦 ，Clipper 主場作客冇分別嘅。因为坐去亲嘅话咧，都系作客球队咧， 全部都系 捧嘅， 全部都 pair balling 高， 系啊，即系好捻样衰嘅真系，所以我睇到见到 系啊，少咗都所以以后唔好踩我哋啲湖人啲嗰啲 fans 啊， 所以希望阿 Nick 争争气气啦， 屌你老尾啊，唔好踩我哋 fans， 即系其实又系主场嚟嘅 Nick， 系 屌冇分， 你苏林咪要你多嚟做节目啊， 系 咁啊系咯，所以你睇翻你呢个 schedule， 所以但系最后就系讲话 keeper 你始终都要磨合咯。但系睇呢一两个月要，如果唔系你到季后赛喺季后之前，你咩搞掂嘅话，你扑街嘅喎，真系。 你我唔知啊，唔知科威谂咩嘅，科威条友古灵精怪，可能佢有啲古灵精怪有你未知嘅。 我咁啊，最后问阿 Vincent 啦，1月28号嗰场，一月廿八号场会飞埋啊？未你？ 1月28号，我唔想买飞噶。 啊，系啊，嗰日 keep 住场，呢家主场 ，sorry。 系啊。 哦，咁但系如果下一场应该睇先啊！ 我买啦嗰场3月8号， 三月八号你买咗系啊？你知道 买咗两嚿几啊？ 哇， 一张喎、 啊，一张哇，正喎、 啊，几 high 啊！ 执咗成4嚿几啊！ 咁啊系啊，咁啊你3月8号嗰场系第四场对 Keeper， 即系最后一场喎、 啊。系啊，已经锁两场咯。 系啊， 如果呢场衰埋 level 啦。 哇，系、啊，话是话你 Keeper 一定要攞 home court 喎、啊。如果佢唔攞 home court， 冇分别噶。 咪听我讲先啊！唔係你 keeper 定攞 home court 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季後賽你常規賽打得唔好嘅話咧，你季後賽攞你唔係排第四或者排你變咗排第五或者六咧，你難打啲季後賽。 冇分別。 唔係你對你主場對 Lakers 嘅咧，你 stable 身啊。 就算出作客都冇分別。 啊，點解咧？ 因為我都話啦，所有球隊嚟到 keeper 都係變咗主場嘅，真係好撚奇怪嘅 keeper 真係。即系俾唔好提啦。 咁你即意思就話佢打作客就比較好啲啊？ 其實冇分別，我覺得。 系啊，咁好啦，今日今集讲咁多先啦， 好多谢 Solomon 嚟帮助，下次再嚟多啲啊。 好， 好， 系咯，下次帮我啊。 Solomon 下次讲下电影。 好啊，揾你一齐讲。 下次我先讲下演唱会咯，屌啦， 讲演唱会。 好， 好，今集咁多先 ，thank you， 拜拜， 拜拜。